缘起，我想你一定睡了，收了心才担心你的手退了没，已经几天了找不到时间来陪，还你一个人让自己去面对，电话录音听起来那样的累，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从不担心我会有谁，可你都很美，我从未流过口水，那些个日子只有你留在我的心扉，在一起这么多年这么快乐全靠默契了，你也当然会舍不得，始终相信有你最后值得，像过去失去过的多少考验一起忍过了，看着别人分分合合，我们依然能让彼此快乐， 有机生活正在直播。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品冠的一首歌曲《健康快乐》，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周，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高老师。 大家好。 嗯，好，那今天呢听到这首歌曲哈，很多听友呢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呢和健康有关。那今天的健康话题呢也是围绕着在咱们办公室当中的这些白领哈，经常会出现的像颈肩腰腿方面出现的一些咱们怎么说呢，像文明病吧。 嗯，是因为现在呢我们活动量呢也减少了，然后呢在那个我们说电脑前呢坐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这样的话呢活动舒展不开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脖子啊包括腰啊包括这个手臂啊甚至腿啊这样那样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始终是很多啊。 嗯，就是像好比我今天早上我起来一觉醒来呢，我先刷了一下朋友圈哈，发现呢就有一位朋友呢正在做这个颈椎的牵引，哎呀，真的是这颈椎病哈，真的是很难活。得亏我没有。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睡好，第二天起来说，哎呀，落枕啦，落枕啦啊。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颈椎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那我们要拍黑板敲重点啊，再画重点了哈。好，那今天呢，所有在这个颈椎啊，或者是腰椎，或者是这个腿啊，就还有肩呐、啊、肩周炎这方面哈只要是有些不太得劲儿哈、不太舒服的朋友呢，都关注过来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的滕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今天来聊聊咱们这个办公室白领经常会出现的颈肩腰腿方面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好，院长帮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滕院长呢是来自于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哈，咱们来首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疗法。 大家好，这个经络通呢就是悲病消，这个我们全身的经络呢是不断的是运动或者说是畅通的。 也就是说经络如果不通畅不通顺的话，所以我们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对， 是吧？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是对经络的一种 全 新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啊，就是经络上的问题。 是，这个尤其是经络呢，是推动气血的动力的通道和原动力。 其实就等于我们人这个机体的维护，包括运动来讲的话，都是通过经络把我们比如说动作啊想要表达出来，然后去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和姿态嘛。那么如果经络不通的话，可能我们会遇到手举上来就会有酸痛啊，或者胀啊，或者说颈椎麻啊，这种感觉应该都是跟经络方面有关的吧，是吧，滕院长？ 对，尤其是经络不通的情况下，带来了很多关节、颈肩、腰腿甚至五脏 都对经络都有关系。 对，那咱们的疗法呢，主要就是针对这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治疗了。那我们呢，也给大家提供个小福利哈。这个福利的话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到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来进行一个免费的体验。好，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就是大家呢进行一个预约和登记，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物理的疗法哈，物理的 对，只要你有颈椎、腰椎，包括是腿和手臂等各方面你觉得不舒服啊，或者说有问题的地方，你都可以向我们滕院长这边提出申请和预约啊，做我们的免费体验啊。 对，是我知道高老师刚去体验回来， 对，我周一我去体验了一下，因为上周我的腰特别特别不舒服啊，因为坐的时间太久，站起来呢就不能站得很直啊，很酸痛。结果呢我周一我就去体验了啊，体验下来的效果真的还是很不错，所以我们赶快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的预约方式吧。 好，那这个电话呢是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是135010899581350108995813501089958我这个断句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好记哈，我换一种方式，就135010899581350108995813501089958，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或者是添加这个微信，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预约，可以来到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来进行免费的体验哈。只要是提咱们是电台的听众就可以了，进行免费的体验，不收费的。 是那个，尤其我们这种疗法是非常有特效的，瞬间把你颈肩腰椎的疼痛或者失眠多年的失眠 也睡眠也可以治， 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昨天这个老师去了，是不是感受到很好？ 对，因为我做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吧。我之前去的时候呢，应该说站起来站不直，然后呢走路呢腰觉得很酸痛啊，但是做完之后呢，我觉得基本上症状都已经消除掉了啊，很明显啊。 描述一下就是它是怎么治疗的呢？就你在 因为可能我对于这个产品的原理我不是很懂啊，但是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它可能是用比如说 是通过那高科技的这个能量通，加上我们传统的就是推拿理疗的那种手法融合在一起， 对， 瞬间就有效，瞬间效果非常明显。 因为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我会发现因为经络可能不是很通畅啊，因为可能用仪器来测的话，我的很多经络是不通的，但是通过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打通经络啊，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我会发现好像真的头跟脚之间就能有很好的一个串联起来了啊，这个经络 就以前还是不通的，就这个脚都不是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后面呢你的脚会 灵活了， 对，然后你的比如说我们在颈椎上有一个穴位点完之后呢你的脚会跟着动，然后你的手也会跟着动啊，你会发现好像这些东西都是通了啊， 对， 还挺神奇的。 对，是把任督二脉七经八脉这个打通这个任督二脉的情况下是非常有效， 任督二脉 非常顺非常快，非常有效果。 我刚才说的刚才听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有推拿的成分在里边，就是说有人工推拿的。 对对对，是把它那种手法和我们这个高科技融合在一起。 对，那其实咱们还是有个机器，是一种理疗的手段。 对，其实我听当时跟我在推拿的治疗师跟我讲，不光光是推拿，它好像还会有一些针灸啊。刮痧啊，这样的机理在里头啊， 对对对，这种功效，这种效果都在里边。 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疗法，它不只仅仅只是推拿，或者只是理疗， 对， 通过仪器这一方面，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 应该是，因为 有九大疗法啊，有一些通心啊，通经啊，通络啦，通气啦，通血，还有通腑。还有通体 就等于是通过通的形式， 对 啊， 就通了它就不痛了 通了就不痛了， 对，是， 然后不通 就会痛哈。 是， 好，那大家呢，如果是您在这个颈肩腰腿方面哈有哪些不太舒适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免费体验。同时的话呢，刚才滕院长说了，对失眠呢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哈。如果大家有失眠问题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过来进行体验一下，这是免费的，针对咱们所有慢生活895还有好音乐955的听友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地址的话呢是在石景山时代花园南路23号院的8-502，开车过去的听友呢，您可以搜索一下哈，就在导航上搜索一下石景山保时捷中心，石景山的保时捷中心就在石景山保时捷中心的正对面，您就可以找到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了。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预约一下啊，咱们好统计数量，也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哈。电话呢是13501089958。13501089958，13501089958，来到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进行免费的体验。好，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莱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慧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不开窗换气，去甲醛，各种有害气体，雾霾克星。 华慧家，回家的感觉真好。成都各地代理商详情8021-2071。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小河。 来自孟庭苇的一首歌曲《往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小周。还有我们的高老师也在直播间。今天做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能量神通技术研究院的滕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能量 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对，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话题哈，就是针对咱们在办公室人群还有经常开车的这些人群呢所产生的一些，就是叫职业病也好，或是叫我们叫文明病也好。 是因为常常有的时候，像我有时候也会开车，一开，因为北京的交通比较堵啊，你坐在上面的话可能一坐就是坐一个多小时啊， 两三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 然后开完你会觉得路途不遥远，但是人会很辛苦。 对，但人生过得很漫长啊，老是在车上待着，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也就会产生了像腰的一些问题，像这个肩的一些问题，还有像颈椎的一些问题。 颈椎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 现在得这方面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但这个是什么大的问题吗？也不是大问题，但是就是很难受。 是，那么像这样的话，滕院长，您说像我们经常开车的人，颈肩腰椎都不是很舒服的情况下，你们有没有办法来给我们做一些调整呢？ 实际上这个尤其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啊，专门研制了对开车舒服的一些颈肩腰，尤其对男性的前列腺这些经络都是不通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专家在几十年的研究当中呢，有一套非常特效绿色的一套这个疗法，进行颈肩腰对男性的前列腺的经络的疏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和功效。 对， 因为我们常常开车，我们会发现就是坐在车上啊，就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坐啊，结果坐到后面呢，开车的时候是挺舒服啊，下了车之后腰啊脖子啊多多少少这样那样有点不太舒服啊。 对，而且久坐的话呢，对于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确实也是不太好。 尤其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很多这个开车的师傅到我们那去，一去体验之后瞬间就感觉说吃了那么多药或者做了那么多的这一些调理，所以你这种调理方法是相对来说最好的一套方法， 神清气爽了哈，一下子。 对对对， 那像我们这样的这套疗法的话，针对于其他的一些亚健康或者不舒服的话，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呢？ 有些我们对传统的这个推拿理疗啦，或者吃药打针啦，各个方面的疗法都有，但是相对都有效，但是我们的这种效果呢是瞬间有效，瞬间就能感受到。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不说我们的这个效果有多好，你去体验了就知道。 对，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去体验一下才知道哈。 对对， 那就除了这个颈肩腰方面的一些腿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像刚刚您说到了，像咱们这个久坐哈，可能引起前列腺不是特别通哈，因为它里面有腺管。那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亚健康状态的话，咱们还对哪些亚健康状态的话会比较有效呢？ 尤其是这个通气啊、通血啊、还有这个通经，在几套的一个流程，我们有八大疗程。每一个疗程呢都有不同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对脑部供血，对腿部，对脏腑，五脏六腑都有非常好的特效。 哦，那我明白了。 那表现到生活当中的话，主要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那例如像我有些朋友的话，他可能会失眠，现在压力特别大嘛哈。那还有失眠，还有就是说现在很多办公室白领也在担心自己体重的问题。 尤其我们这里是挑失眠也有十多年的，也有三五年的啊，有时吃药呢是没有效果的。那经过我们一个多小时去调理之后呢，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就睡得糊糊的，就睡着了， 特别舒服。 我终于去调理完了之后，我是早上去调理的。调理完大概到两点之后我就困到不行， 对， 也不知道是调理完的效果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当天晚上我觉得我睡得还不错、 因为他瞬间就把你这个静脉这块颈椎这一块这个经络打通了之后，打通这个血液循环的比较快，就促使你这个入睡的程度就比较高。 对，就有助于帮助睡眠。 对， 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单纯只治疗颈椎，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在治疗颈椎的同时也会打通你的经络，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情况， 对 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 好。 对，其实人体它是一个综合体嘛，它不是说光是一个地方有毛病哈，它就是说你在这个颈椎有毛病的话，你看像我有些朋友哈，因为颈椎病的话呢，它甚至会压迫神经，他看东西就会出现重影， 这就比较严重。 对，他老是觉得可能是不是自己的视力有问题。 对， 其实 你刚才说的神经，其实神经我们按照中国的传统中医学来讲，就是经络的一套系统。神经系统就是我们中华的，我们这个中华的瑰宝的这种传统中医的经络系统，也是非常对我们对经络这块研究呢，研究的非常到位，也是。 对，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吧，你说他健不健康，去医院检查吧，指标倒还好，不算很厉害，但是可能他表现出来的状况确实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讲失眠啦、多梦啦，包括什么便秘啦，包括代谢紊乱啦，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用我们的这个方法去的话，对于哪些特别有效，或者哪些是有帮助的？ 尤其我们对金陵和北陵这个这从人群当中呢，我们做了很多有效果的。你比方说经常便秘的就是吃药没有这个效果，不是很见效， 顽固性便秘 到我们那里一次两次回家之后就非常通畅，非常就是说非常幸福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对，因为现代人可能是有的时候哈，生活不太规律。你看像这个早饭的话顾不上吃，这午饭的话呢也没有时间，只能是凑凑合合。 对， 晚饭的话呢好不容易回家了，真的是吃上了，但是晚饭吃太饱，那你这个你想你自己的肠胃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本身生活就不规律，所以便秘的话现在也是很常见的一种问题。 对， 你包括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饮食的方法，一定会让自己变得很胖。为什么呢？因为它 代谢有问题嘛， 越晚吃的越多，吃的越多又没有运动，然后这样的话呢全都积在身体里了。 对， 那如果通过经络学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也是一种经络不通的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现象也很多。 对，好，那如果是大家呢在这方面都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哈到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来进行免费的体验哈。那只要是您说您自己是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过来的895的听友或者是959的听友呢，我们都是给您免费体验的。大家呢可以来进行预约一下，地址呢是在石景山保时捷中心的对面哈，石景山时代花园南路23号院8-502，也就是如果大家开车过去的话呢，可以来搜索一下石景山保时捷中心，在石景山保时捷中心对面就是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了，大家可以找滕院长就可以来进行免费的体验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预约或者是来咨询一下，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电话微信同号是13501089958，13501089958，13501089958。

每一夜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翻开海天唱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走人间许多愁，曾去曾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 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曲《花心》，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我是小周。 大家好。 高老师也跟大家问好了哈。好，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的滕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节啊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呢，对咱们办公室白领以及经常开车的人群呢出现的像颈肩腰腿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这个就是说睡眠不太好，失眠，像这个肥胖啊，还有像咱们的这个便秘啊，这方面的问题呢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功效和疗法。那如果是大家呢收听到了我们的这期节目，那大家呢可以来到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进行免费的体验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哈。大家有没有变得更加的舒适一些？大家可以来进行打电话来预约哈。咱们 那边有几个专家专门在在等候各位体验的朋友们去体验。 好，那我们再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 对，那大家呢如果是来到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呢，您开车的话呢，您可以在导航当中来搜索一下石景山保时捷中心，你就可以找到咱们这个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了，就在石景山保时捷中心的对面啊，时代花园南路23号院8-502。那大家呢也可以打电话，咱们滕院长的电话和微信呢请大家记录一下，是13501089958，13501089958，13501089958，免费体验，大家来可以进行尝试一下。 我相信做过体验之后应该会觉得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因为可能我那天去体验做的也是比较详细啊。 体验了可能有一天好几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是有，从肩到颈到背到腰到手臂基本上全部都体验过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仪器啊，不管是仪器还好，是产品也好，手法也好，应该还是比较独特的啊。因为我好目前来讲好像市面上相关其他的我好像还没有见过啊，所以滕院长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您的这个疗法，包括这个仪器啊，跟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治疗仪啊，包括一些方法来讲的话，有什么好的或者说更好的一些 优势的地方？ 对对对。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块这个叫生命能量经络通，这块仪器呢不同于任何一款设备和仪器，这是我们经过很多专家研究出来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们这研究出来的这个生命能量通的经络仪呢，是在任何情况下的这套疗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对没有任何副作用，首先是第二呢，对打通经络 和任督二脉是当下就有效的，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效果很立竿见影。 是的， 也就是说，您觉得就是比起市面上的其他的东西来讲，第一个就是效果明显，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副作用。 对。 哦，那么其他的包括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就是对于您这个仪器来讲，手到擒来可以解决的一些疾病或者说是不健康的一些问题呢？ 啊，比方说他们做颈肩腰，也是做颈肩腰，但是他们说做个五次做个六次，那当然那个还要疼。我们那就是瞬间啊，或者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有你做在其他地方做有相当于几次甚至十几次的效果。 嗯， 对。那其实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哈，就那天你在体验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就是 那次的体验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躺在他们的治疗床上嘛， 对， 是趴在等于是背部嘛， 因为你是背部嘛， 对，因为是背部的一个等于是把神经都背部呢，我是等于是上面是光着的嘛，就等于光着呢， 皮肤要裸露， 皮肤是裸露在外面，然后呢当然因为我没有看清楚他们的仪器啊，我只是感觉是他们呢在我的腰部呢贴了两个类似于导电片，因为可能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啊。然后呢他们用就是类似于电的形式把这个电流，因为你可以感觉到电流从你的头部到颈部到腰部有这样的一个贯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疼痛酸麻的这样种各种感觉，包括手臂有胀，甚至于说当它刺激你的神经的时候你的手掌啊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 痉挛 类似于痉挛了，但是就是你自己是不能控制的啊， 也就是说你能够感觉到电流从你的身体当中流过， 但是据说呢这又不是很简单的电啊， 是 它可能 是经过电的转换一种人身体的必须用的一种能量， 对，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电流， 对 ，我相信因为是很大电流，人肯定会受到机体啊组织会受到损害的嘛，它一定是转换完了再输到你的体内， 对， 然后呢你会发现一开始好像只有脖子会有一点感觉，到后面呢你会发现好像从脖子到腰到背好像都通了，整个一个像流水一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舒服的一种感觉。 对，因为刚才你说到就是说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好像是酸啊麻呀，就经过的这些地方都有，那如果是单纯电流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有麻。 对， 因为它比如说有的地方它会疼啊，有的地方会酸但是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酸就缓解了，它就没有那种疼的感觉了，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肌肉会在你们所谓的这个一些能量的这个刺激底下会发生颤抖啊或者怎么样啊， 它是相互融合了，相互就是说就是共振完之后呢能达到一种吸收调整调理的一个过程。 它是融合了哈，就是跟您这个身体来融合了， 对，就对你的身体呢相匹配，就是你的和你身上的一种能量或者和你需要的一些动力相匹配了，把一种的经络呢做得更好更完善一些。 对，好神奇啊，我听你这体验过程好神奇，就是你会经历了全身这个整个就是这个电， 因为我曾经去做过一种叫高电位治疗仪，我不知道那个滕院长您知道吧，高电位治疗仪，然后我有去做过，但是它跟您的感觉是跟你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它是那个凳子坐在上面，然后全身呢好像被那个高电压去覆盖或者笼罩，然后呢好像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反应。对，它是互相等的一个两个产品，因为它呢是通过也是虽然它是通过体验，它这种体验的方式呢是一种慢效的会甚至有的做了几次都没效果，我们这种效果呢是瞬间是有效的， 是适合每一个人呢还是有不同的人群还是 我们这个产品呢是适应了任何一个人群都可以去体验， 小孩也可以， 对，六岁的小孩都可以， 就六岁以上 都 可以，所以适应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 对， 他适应的这个就症状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像颈部哈，就是颈椎有问题，腰椎有问题，像肩周炎， 包括胸椎啊，都有问题，所以都这个通通都有效果，都非常好的效果。 我上次在治疗的时候，那个治疗师告诉我说，好像有两个半身不遂和这个就是脑溢血的 偏瘫 对，他说好像有被治疗好，我这是真的吗？ 我们这种偏瘫那脑栓这种溜的一些后遗症，效果非常好，不但治疗好了很多。 那像这种的话见效会很快吗？还是第一次就直接有效果呢？ 当下就有效， 当下就能够看到效果， 当下就能看到这种效果。

着对，拿着爱的号码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曲《遇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的滕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到咱们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来进行免费的体验哈。如果是大家呢现在有这个颈肩腰还有腿哈有这个不适，大家呢都可以过来体验。另外的话呢，咱们还针对咱们的像便秘啊，或者是像这个肥胖啊，还有像失眠呐、以及是咱们很多这个司机朋友，因为长期开车哈、久坐哈、可能这个前列腺方面也不是那么好。那在这方面这边呢，咱们都能够帮到您，您可以来过来免费进行体验一下。这是针对咱们的听友呢，给大家的一项福利哈。大家呢可以来记录一下咱们的地址和电话。咱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呢，地址呢是在石景山石。在花园南路23号院8-502，如果是开车过去的听友呢，您可以来搜索一下石景山保时捷中心，在石景山保时捷中心对面就可以找到了。那滕院长的联系方式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手机微信同号，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沟通都可以，13501089958，13501089958，13501089958。刚才我们没有说完，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就是高老师你在体验过程当中啊，刚才我们说了怎么得体验了，那就是体验过程当中的感受我们已经说了，就像是有股能量来穿透了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感觉。 对，就等于是我们来做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啊，就好比我们的水管堵住了啊，你会觉得刚开始水倒下去它是倒不通的，但是逐渐之后呢，哎，你会发现好像堵住的那个东西在移动啊，到最后呢好像整个这个水啊就可以贯通你的全身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头。 嗯，但做完了体验之后呢，的确也是感觉到这个身体就轻松灵活。 至少我当天晚上睡得还挺好，因为我第二天一觉睡到早上9点多，差点迟到啊。 嗯， 所以而且呢，就是我因为是腰酸去的嘛，然后做完整个治疗之后呢，我会发现好像没有去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而且腰也可以弯了啊，走路也比之前去的时候走快了很多。 嗯，就一次的话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对对对对，它的确真的是一次，而且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所谓的就是像之前的这种症状啊， 没有反弹。 对，我觉得如果说我去多做几次的话，应该就没有这以前的这些症状了，应该是。 嗯， 啊，尤其我们这种这个调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很多这个常见病， 嗯， 有时候一次有效，或者一次就把这个病态或者病状就调理好了，不需要第二次。 嗯 啊， 那可能也是根据这个严重性啊，可能轻的就时间短啊，重的可能就时间长一些。 对，是。那其实我知道哈，我刚听下以后呢，因为我没有去，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说它治疗方法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至少我们看上去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在你的身上呢贴几个这个导电呢，或者是电极，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导体， 叫能量片。 能量片，咱们叫能量片哈。在咱们的一些穴位贴上能量片之后的话呢，咱们把这个机器呢打开，然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能量就是在你的身体里边来流动。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来流动。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电流好像从那个头部或者就是输入的部位一直到我那个两个垫片，这个电流感是我能感觉到的。 你感觉到虽然是电流，其实已经不是电流，是通过电的转换，一种和你身体的能量相匹配了。 其实是一种电能量嘛。 对，电能量 化成那种可以打通我们经络的一种能量了，等于是。 对对对。 对。然后呢再加上咱们治疗师的一些人工的一些推拿。对，还有按摩的一些手法， 是的，是的， 咱们来进行，就能够达到这个，就是为咱们这个祛病强身的一个目的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听众朋友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听友已经预约了。 对，对，对，我刚刚看到直播间外面应该还是 一直在接电话， 对，在接电话。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治疗的这个，当然不能讲治疗了，这个缓解各种症状的角度来讲呢， 叫调理过程。 调理的这个过程应该是还是相当有效果的。 对，尤其我们这个技术也是我们全国科技人才专门是理想推广的这套技术。这个绿色疗法。 对，那如果是说好比说像有些朋友哈，他们想要就是说已经开了一些理疗店啊，或者是开了一些咱们这个保健的会所啊，那他们就是想来引进这套疗法的话也是可以的，是吗？ 对，不但是可以，我们的通过一个电话，我们让我们的专业技术或者专家可以到你的养生会馆养生会所去免费给你的客户，甚至可以给你去调理，等于调理去认可了，或者说是你的客户认可了，我们再谈合作的问题都没有。 对， 都是很好的一个前提条件吧。 对，这是一项新的一项技术哈， 新技术。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通过这个体验呢，咱们能够认识它，然后了解它，能够帮到自己。 对对 对，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小区里头，如果能有这样一家能够为老百姓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场所的话，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对，我们这套技术呢有三套技术，一套技术呢是针对一个家庭的，让你自己自调自理或者自通自摸，这种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跟傻瓜照相机一样，让你是自动来去调理。同时呢也可以让养生会馆呢是专业性的调理师。我们专业性的调理师呢有两个调理师，一个是生命经络康复调理师，一个是生命经络养生特效调理师，这是国家颁发证书的，这是在养生会馆或者养生会所 这是 专用的一套技术， 可以执证上岗的。 哎，对对对对， 这是国家发证的。 哎，国家发证的，是的。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商机哈，就是说如果是大家呢有意呢想要从事咱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哈，或者是社区的健康服务的话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可以上门来自己先体验一下哈，看一下这套疗法是不是有效，是不是管用，是不是有帮助。 尤其对养生会馆、养生会所的这种技术方面，又提高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档次。 对， 对它的一个整体的收入有更好的一个。高新的一个项目。 对，就是说如果是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些这个养生会所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足疗理疗的一些机构啊，咱们引进了这套技术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完善嘛，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大家呢在这方面有意向都可以来跟滕院长来联系一下哈。那记录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手机微信是同号的哈，大家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3501089958，13501089958，13501089958，地址呢是在石景山时代花园南路23号院8-502，开车到店的听友呢，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在导航上搜索石景山保时捷中心，就在石景山保时捷中心的。